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，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？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。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，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。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，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。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。咁啊，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，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，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，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。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。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，能够不断自我修复，避免老化。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，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，加速佢嘅衰老过程，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。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咁咧就上个礼拜嗰次咧，其实我真系好想讲大玩具，但系咧得翻千几秒、两千秒，我真系冇得做啊！咁诶，迟啲先讲啦，因为个节目都做唔长噶啦，咁咁啊讲讲啦，讲讲贪污啦，其实上个礼拜讲过，咁啊讲八十年代先啦，七十年代我唔知道。因为八十年代咧，我自己本身咧都上好多，因为我做电器批发嘅，咁啊上好多卡拉 OK 啊、麦啊、麦，我讲啲麦啊，因为嗰时大陆系未有，咁咧日本啱啱开始盛行，咁啊靠呢个台湾，咁啊我哋叫柴湾嘢，即系台湾嘢啦，柴湾，咁好多嘅台湾厂咧就逢系展览就喺度，咁咧就上呢啲，咁啊所以咧就上次个西湖。啊夜市啊咁，亦都回一回啦。上次咧讲得啦，流流啦，咁亦都有个网友喂，后屘去咗清远点啊，食埋你咯，搵个仓库收你好平，摆度，跟住咧个政策改变唔到，卒之咧你走又唔系，唔走又唔系批货，即系嗰啲游戏机同埋嗰啲过山车，卒之咧就姓潘嗰两个镇长同镇委书记就啊，虽然请咗我食咗一煲啊。清远狗肉咁，但实际上咧就成批货咧就棍骗咗，咁啊虽然唔系棍骗我啦，咁啊即系棍骗咗，咁啊有之后咧就系买卖嗰个批文，嗰阵时咧做大陆任何生意咧都系批文，仲要有少少我诶，仲有一部分系要有兑换券，贪污咧就即系倒卖。即系有啲人网上谣传啦，吓话邓小平个仔啊，邓柏峰、邓泽芳就系对最大嘅倒卖集团，就系、是、政府所有嘅嘢入口出口啊，需要乜嘢都要有一份红头文件叫批文。咁而呢份批文咧，就系、是、个个揸住呢份批文咧，真有假有咧，就四周围咧，哎呀，我识得个老友啊，有单咁嘅嘢，有晒批文，有晒文件噶啦咁。有啲就话，诶、哎，我哋而家我要入口呢啲，我哋咧就银行我入啊，被开埋 L C 噶啦咁，老千横行，而家都系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、零零年代到而家一几年就系二啦，三十几年，由改革开放之后，基本上未有六四发生之前，老千横行。贪污满地，但系嗰阵时佢哋唔识啊，唔识贪，咁咧就好多咧就系呃饮呃食，吓、啊，请你食餐饭好啲嘅，六月十三啦，啱，因为我唔饮酒啊，讲咗六月十四，咁咧六月十三嗰时好兴饮洋酒啊，啲人，因为咧身份嘅象征，当然而家啦，全部都白酒，其他乜嘢都唔入流嘅，咁啊饮酒嘅文化一路呢几次一路讲。咁啊，饮洋酒，咁我哋好唔擅长饮啤酒嘅，因为饮啤酒咧水太多， 佢哋成日要去厕所，嗰啲唔识饮啤酒。到今时今日，如果比较乡下啲或者好多城镇咧，佢哋都系唔中意饮啤酒，因为佢哋个文化唔喺呢度，就全部都系白酒啊，非常犀利，度数高。咁嗰阵时咧，就个个揸住批文咧，就我又要啲乜嘢啊，进口啊，譬如好似左太汽车啊，嗰阵时冇左太汽车添啊，右太汽车，即系我哋香港呢啲汽车，啲二手车可以翻大陆。嗰阵时未揸得咁严，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左太车。咁啊，好多呢啲赌卖批文啊，就全部咧就靠咁样赚钱，跟住咧食外汇啊，贪呢啲钱。咁啊，直到六四之后，咁啊，因为咧就。全世界抵制中国啦，咁咧就嗰几年又好静啦，即系邓小平话头韬光养晦，之前嘅全部都系呃饮呃食，哎呀有啲乜乜啊或者贪饮贪食，哎呀你可唔可以帮我做件事啊？哎今晚边度饮酒食饭就系咁，一过咗六四之后嗰几年。91年、92年其实呢就是整个大陆呢开始啊乜嘢都好似死城一样。希望而家中美贸易战，虽然而家中美贸易战一定会有呢个结果啦，大家唔使望一定唔会。但係共产党嘅本质系冇变。咁跳过咗90年代。咁我哋叫做江泽民时代啦，大陆用语。咁当时因为都仲有个朱镕基喺度顶，因为朱镕基最叻啦，100口棺材99口俾你哋嘅，一口就留翻俾我自己。讲得咁样咁凄厉咁悲壮去打贪集团。但我话俾你听，由嗰阵时开始呢，好多人都唔系以一个正规咁去做。咁当然啦，譬如你帮衬食饭啊买嘢应该有发票，发票即系税票。咁有得买卖四周围啲，咁个个都开张收据俾你，等你返去报销嗰时冇咁严。咁就算数。咁而所有嘅食肆酒楼啦，基本上全部都好啦，系冇发票，有发票都系假发票。假发票。所有服务都假的。而喺嗰度亦都发生咗嘅，就系大饮大食，真正洗低钱。因为嗰阵时我哋中国人民仲未富起来，真正能够洗得起钱嘅嗰个就叫做共产党。如果你想做饮食生意、做百货生意、做乜嘢做得大嘅话，你嘅客群一定就系共产党。而共产党最擅长系乜嘢？签单。从来冇真钱俾，咁但係你要做生意，佢唔介意食啲最贵嘅，因为呢佢哋到最后尾呢就会同即係三公消费啦，返去开数啦，跟住呢就几个月后找俾你啦，所以啲价钱基本上就任你噏，但係钱你赚到，数你顶唔顶到，或者到最后尾有啲穷怨穷真啊，开大咗数后尾唔批钱啊，顶唔顺执笠嘅大，即系四周围都系咁样，而80年代嘅时候呢，仲未有卖官卖官，系大家群体生意，大家搭膊头，跟住大家升上去，互相俾面，即系比安嘅俾面排队。但系90年代有江泽民，尤其江泽民个仔江绵行开始，李小鹏呢类人啊，即系李鹏个仔啦。咁全部呢拉帮结派呢，咁呢就亦都因为六四之后呢，有一批官员本身喺北京做官嘅，但係因为派系斗争呢，就下放咗去全中国嘅省市，而全中国嘅省市之后呢，就出现咗个问题啦。落到嚟喺北京做官，可能唔係好大嘅官，但佢人脉喺度，人脉啊。同学啊，乜乜啊，官二代、富二代，咁所以你都睇到啦。习近平嗰阵时下，即系佢调咗上去福州。咁佢哋嘅喺北京嘅人脉仲喺度，细叔伯仲喺度。咁啦，咁你如果要买官买官，呢啲人喺中央有人脉嘅话，就帮到你。 啊，又牵涉我之前讲过几次嘅事件，一阵再讲讲，深入啲讲。咁咧，九零年点解咧？话其实我都未做大陆生意嘅，系其实真系冇乜。但系因为咧，我始终嗰时咧就断断续续甩咗十几年嘅，大陆嘢啦，即系大陆嘅生意啦，咁久不久都会翻上去，同埋我系好中意旅行，我向往，所以我哋有啲问我你咩人啊？我话我系香港中国人，喺中国香港人都得，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翻大陆游山玩水，放亲假我就喺大陆，亦都话俾你听，成个广东省当时嘅所谓乐园度假村，我真系去匀晒嘅。吓，好偏僻都去匀晒，中山乐园啊，即系长江乐园啦，啊，珠海度假村啊，啊，譬如好似珍珠乐园啊，啊呢边深圳湾啊，啊深圳湾后期啦，咁啊好多香蜜湖啊，啊广州啊，野生动物园啊，即系其实咧就只要啊，尤其有高卡车，当时嘅高卡车咧一出现我就到。咁江泽民咁啊上台，咁啊九三年之后开始稳定咗局面之后咧，就开始真真正正咧，成个贪污产业链啊就形成咗，系啊，基本上开始咗无官不贪，但系因为一开始都仲未识要钱。所以嗰时贪污嘅模式咧，就系头先我所讲咁样，除咗贪饮贪食之外，咁咧就三公消费开始形成，其实都系贪便宜，系咪啊？贪小便宜，咁但系当好多嘅外资厂、三资企业、外国人，尤其香港人，当时系占咗中国六成嘅投资翻大陆，所以唔好成日话你哋有几巴闭。你是看到这样回去，这个才是重心。好了，回去那呢，香港人回去，其实香港人也真的抵死的，因为香港人回上去，他有一样东西就出现了，很多东西他不懂，没有门路，因为大陆是一个讲人际讲面子的社会，那他就千方百计找些蛇仔或者找人搭路，那到最后为什么要跟你搭条路？给钱。其实大陆的坏好多是香港人教出来的，这个是事实来的。那你说哎呀，你这些死港产什么什么什么，你这样你现在拆共产党，不是，大家如果有岁数的回去都知道，我亦都很坦白地跟你讲，在大陆从来洗钱是不用给小费的，但是你香港人习惯给贴士，去边度食饭啊？揼骨都俾贴士。嗰阵时去揼骨啊，去盲夹啦、盲饼啦、盲乜乜乜啦。明明揼过骨18蚊咋，喺罗湖啊，你都俾100蚊小费。食饭嗰2蚊唔使找啦，因为佢哋习惯扮高级，就攞个托盘出嚟俾你，唔使。由嗰阵时开始，香港人影响嗰大陆人。虽然我哋有 ICAC， 成日我哋以廉洁自居。但是回去一个即是人离乡贱，你想打通啲关系就是要靠洗钱。所以因为咁样有啲村啦，你譬如你嗰度做开厂啦、开城啦、开企业啊、做生意啦，你就要搵所谓嘅叫做地头虫。咁你就洗钱，跟住佢帮你做其他嘢。二有一个叫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，好多外资入嚟嘅时候咧，当然系大公司，唔系我哋啲咁小企业啦。大公司入去嘅时候咧，佢用一个协调嘅作用，譬如你谂住投资喺沈阳，或者投资喺青岛，或者投资喺福州，咁你可以，因为你唔知道嗰笪地方系点，咁你就可以咧，经过呢个国际贸易促进会咧，佢就将当地所有嘅资源各样嘢。 摆咗你面前，联络边一个部门，边一个部门，边一个部门，就将呢一堆所有嘅嘢，然后佢辅助你去到当地攞到你最大嘅利益，即系点讲啊？着数咯，吓、啊、招商引资嘛。当时最重要就系招商引资，因为在在需财，好需要外资入嚟。而喺呢段时间需要外资咧，就退税了。因为永远都好啦，人民币同美金佢挂咗勾，系一个特定咗个税率喺度嘅，咪一个挂勾嘅钱，就个税率喺度嘅。咁你计呢条数就系美金，咁但系嗰啲进出口公司，国内所有进出公司咧，佢就帮你负责退税，而赚咗嗰个差额。咁做出咗好多嘅土出啊，农业出产啊，畜牧业出产啊，即系好多呢一啲嘅进出口公司，由细做起啦，当然系政府啊支持嘅咧，一路做上嚟。咁我见好多，亦都见过佢哋咧搵好多钱。呢节讲到呢度，下节翻嚟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。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